结果。若可离合歪歪歪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慢慢 fire， 我选了结果。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TNT 时代少年团的《至少我还算快乐》。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炫懂懂懂。 勾炫懂懂懂啊，今天真的很快乐，因为今天是 Broccoli 的生日啊，也祝所有在5月22号生日的人 Happy Birthday。 那同样还是要来跟你分享这些鸡汤让你懂懂懂啊。这个鸡汤也是我之前在小红书上面看到的时候呢，是反复看了有4到5次，因为我觉得哇，真的是有刷新我的三观，那就是不要被你的职业或者是被你的工作来定义你自己。喂，到底是怎么样的鸡汤呢？我们来听听吧。 喂，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工作，那你是谁？你想象一下，你现在走进一个房间，没有人知道你的职位成就，那么现在在这个房间里你是谁？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问题会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失去工作呢，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来架构这个社会身份的核心部分。如果没有这份工作，我又是谁呢？这个问题虽然是很困难的，但如果你可以找到答案的话，或许可以彻底改变我们的人生。你的工作并不是你的人生意义，也许人类的确需要一个目标而存在，但目标不是你是做什么的，而是你为什么而做。如果你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工作，那你实际上是被工作支配了。一旦你失去了工作，你的意义也会随之瓦解。但好消息是，在你失去工作的同时，你可以重新夺回你自己的身份 啊。在你失去工作的时候，你可以重新的夺回你自己的身份。这碗鸡汤真的让我再一次的觉得人生该怎么去定义了吧。就好像你每次去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别人讲说，哎 ，Hello， 你好啊，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那哦，你好，我是 banker， 你好，我是 accountant， 你好，我是个 lawyer。就是很多人会真的盲目的把自己的职业或者是你正在做的事情来定义你整个人生。 I mean， 你可以去做这个工作，你可以是你技能展现的一部分，但是你不要把你人生存在的意义当成是哦，我就是做 accountant 的。就是如果今天这份工作没有了，你会非常的迷茫，甚至是你会很害怕失去这个工作。当你很害怕失去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就真的被它给锁住了，因为你没有更多其他的可能性了。这碗鸡汤我觉得很值得再继续讨论，回来再跟你聊一聊，让你来问问你自己，现在你怎么去定义你的人生？我们再仔细的思考吧。手机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XG 的 In the Rain。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炫懂懂懂。 勾炫懂懂懂，今天来给你懂的这碗鸡汤呢，他就说啊，如果没有工作的话，那你是谁？感觉好像是一个没有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如果你真的扪心自问的话啦，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很多人都被自己的职业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东西给拘束了你自己？因为我们人生本来活着都不是为了去打电脑啦，去帮这个顾客做这个东西啦，去做那些你可能感觉好像机器人在做的东西。你是独特的，你不能被别人定义，所以不要因为工作失去了就觉得人生好像没了。那这碗鸡汤它也有后半段，就来教教大家如何找回属于你真正的人生，怎么去定义你自己啊。我们来听听看吧。 现在思考一下，在你开始这段职业之前，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下次当有人在问你你是做什么的时候，你不仅仅是一个职位，你是你的价值，你的机器。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会找到一种连薪水都无法匹敌的自由。你要去重塑你的故事。现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的身份中有哪些部分被我忽略了？今天我正在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你不需要今天就找到所有答案，但是当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旅程就已经开始了。你不仅是一个职位，你是一个展开的、生动的、具有想象力的故事。所以现在就去书写你的故事吧。 哦，太棒了！这个结尾，你不仅仅是一个职位，而是一个生动的、可以展开的人生故事。你可以有非常多的元素，非常多的色彩，在你的这一段人生的旅程里面，不仅仅只是一个单单的职位或者是一个职衔而已。所以我问我自己的时候，每次会跟别人说，哦，大家好，我是勾炫的 MC， 我会想说仅此而已嘛，除了勾炫 MC 或者是我本身有在兼职做的房地产，那我还可以是什么？所以我就会想说，可能未来老了过后呢，我会想要去世界，不可能是未来老了，可能在年少的时候吧，我就会想要像我的好朋友德廷一样去世界走走啊，去一次背包旅客的旅程啊，去一下美国，去一下很多 同的国家，看看冰山与海，看看湖泊，看看天空，认识不同的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更加会摸索出你是怎样的人，因为它本来就好像一块拼图啊，就让你在你人生的旅途一块一块的拼凑而成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碗鸡汤呢，在我很认真的分享给大家，大家一起在那么重要的日子呢，去寻找你到底是属于怎么样的人，好不好？手机歌声 Beyond Trend， 歌声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汪苏泷的《短路一刻》，花火四散。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虽然说今天我的拍档没有在啊，有点伤心啊，以为他会给我一些小惊喜，但是没有关系，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些非常有趣的潮语啊。来，懂得这个潮语呢叫做自愿心碎，大家来猜猜自愿心碎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是在近期520过后呢才出现的一个潮语，就真的是顾名思义，你就是自愿的去心碎。哎嘿，给你三秒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确实，他真的呢是在520过后，很多人都说，哎呀，520我真的过得好甜啊，但总觉得这段关系真的是自愿心碎啊。你大概猜到了吧？那就是说，其实在很多现代的关系当中呢，有很多人一开始在谈恋爱啊，就发现对方好像不会是彼此的一辈子，可是就为了当下的这个快乐或者是一个陪伴，就宁可选择无视他，但明知道可能再过一两个月还是会因为不适合而分开。这种情况呢就叫做自愿心碎，学起来了吗？它多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可能在年少的时候呢，有些女生或者是有些男生觉得他的喜欢那个异性，哇，真的好可爱哦，好漂亮，好帅气哦，但是我觉得我跟他配不上的，我们在相处就知道性格就是不合，但还是黏黏再跟他约个两次会这样啊。但你走心上头了一点点过后，他对你忽冷的时候呢，你才在那边哭啊。这种时候呢，你朋友都会说啊，活该了哈，跟你讲不适合了，你还要硬硬去。这种情况叫做自愿心碎。当然我们教大家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不要有自愿心碎的这个选择或者是可能，好不好？回来跟你分享另外一个潮语喽。手机歌声 Beyond Trend。 我好像爱错人了，可是我们已经交往一年，该跟他说吗？ 你需要的是强者思维，及时止损。强者思维就是你遇到了辜负你的伴侣，交往了虚伪的朋友，做了很多没有结果的努力，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认栽。记住，强者思维不是去纠缠，而是直接买单离场。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痛苦，允许一切自由的发生，把及时止损列入你的人生信条。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来跟你懂的这个潮语呢，也是上个礼拜呢，在小红书、脸书上面还有 IG 都是挺火红的一个 memes 来的。他不用猜，你听他的那个词语就懂他是什么了。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 memes 啊，那个潮语呢就叫做欠自己一张吉隆坡的机票。是不是觉得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做欠自己一张吉隆坡的机票？就是呢，之前有很多人会在看到一些鸡汤啊，或者是一些语录，然后会有那种博主会写那种文字，写说欠自己一张去马尔代夫的机票，或者是欠自己一张去成都的机票，或者是欠自己一张去瑞士、瑞典的机票。就感觉好像会让他有一种憧憬，想要去国外旅游嘛。那近期就有网友去恶搞一下，就把它换成说欠自己一张去吉隆坡的机票。我觉得这个面试个潮语应该是针对 Penang 的朋友吧，或者是柔佛区 JB 区的朋友吧。因为我像我本身吉隆坡人，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哈，我就在吉隆坡耶，我干嘛还要欠自己一张去吉隆坡的机票？但后面呢，也有网友来解释说，他讲哈，没有啦，其实这个潮语呢是专门来调侃那些可能薪资目前还比较薄弱或者是存款不足的朋友，因为你可能真的什么机票都买不了，你最多就可能去你的家附近，就在 KL 附近去走走咯。所以你就可以跟朋友说啊，我懂你欠你自己一张去瑞士的机票，我也欠我自己一张去吉隆坡的机票，就是在调侃自己的一种状态啦。当然我也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攒够钱或者是有一定的储蓄呢，出国走走去看看是最好的。就好像 Broccoli， 我觉得我欠我自己一张去下雪国家的机票。我给我自己今年期许是我想要去一个地方是真的有非常漂亮的冰天雪地，可是又不懂哪里的比较好。如果有去过的朋友可以来到我的 IG 伟俊二手给我写推荐吗？我想要现在先买机票咯，好期待咯，学起来这个潮语啊。手机歌声 Beyond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飞道尔的你会来看我吗，他的演唱会真的要看到啦，那就是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在 Miri Indoor Stadium 就会开唱他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越战，赶快去到 mydogbookmyshow.com 来看看是否还有座位让你来购票啊，动作可要快了好不好。那说到了今天呢是 Broccoli 的生日，我觉得有一个，虽然说我的朋友先感谢你们真的来到了我的 IG 来做很多 DM 啦，甚至有些粉丝来到电台的那个 studio 外面，就是在 Astro 的外面呢来送上一些礼物，甚至有朋友送上蛋糕，真的很感动，万分感谢。包括等下 off air 过后呢，我有一群好朋友要给我吃生日餐，反正今天就过得满满开开心心的，昨天也有朋友帮我庆祝。但是我必须跟大家分享的 Broccoli 真的哦，就是何德何能啊，有这样的一个荣幸。今天因为我有个好朋友是在美国居住的，然后这位美国好朋友呢，他竟然有一位好朋友是在韩国的，一个韩国人，他是 Lisa Seraphim 还有 Twice 的 songwriter 啊，没有听错，就是 Lisa Seraphim 还有 Twice 的 songwriter。这位朋友他叫做 Kyler， 然后他真的是很多首歌曲都是由他自己亲自去编写编曲的，就包括鼎鼎大名的 Anti-Fragile Unforgiven 都是他去写的。那今天我在跟我的这位美国的朋友在 video call 视讯聊天，因为我生日嘛，刚好那位韩国的音乐制作人也在，他就说要不要介绍你来认识一下，我竟然就跟这位韩国制作人说到话了，我超级开心。然后重磅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因为毕竟他是很鼎鼎大名的编曲人嘛，他就有问我说喜欢怎样什么女团， Broccoli 就有讲说我个人很喜欢 New Jeans Aespa Lisa Seraphim或者是Twice 我都很喜欢。然后我得知一个非官方消息啊，非官方啊，它可能只是一个说法吧，好啦啊，不要当真啊。 OK， 就是 New Jeans 可能会回归，可能而已啊，但是其他的详情我就不方便多说，这个只是我道听途说的而已。如果真的成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它应该会是我2025年收过最棒的礼物来的啊，一起来为 New Jeans 他们祈祷啦哈，这个是非官方消息各位。 OK， 所以如果你本身也是 Bunnies， 希望他们真的有望回归啦。那当然我也会继续密切的跟这位编曲人有合作，去美国下个月也会去，也会跟他见面聊一聊，看看还有什么样的瓜或者劲爆的消息再带给大家好不好。继续留守我的 IG 伟俊22还有歌声啦，小智歌声 Beyond Trend。